边了，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打电话是没有办法接听的，您就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抓紧时间哈，我们来看今儿的第一个案例。那前面我也看到了一些朋友问问题，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是统一给大家来解决。 好吧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我其实还，我刚才还问李律师，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好像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 对对对，今天咱们讲的一个案例呢、是关于购买三定三现房的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纠纷案例。 哎，先说说什么叫三定三现，有点不太明白、 对，三定三现房呢，这个呢比较新，因为呢这种房子呢在14年咱们北京市它对这种房子的买卖有相应的规定。 嗯， 所以呢在此之前呢，咱们一般的所说的房子保障性住房呢大部分都是那种经济适用房两现房。这种三定三现房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保障性住房。 嗯、 啊，什么叫三定呢，就是即特定的供应对象、特定的销售价格、特定的套内面积。也就是供应对象是特定的、一般就是针对拆迁户啊、一般针对拆迁户。价格啊也是特定的，特定的销售价格、面积也是特定的。都是。 就是等于说它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面向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 不是。 比如说 它 是不是有的单位，比如说他自己会有一些这种房子，然后给自己的职工，这算不算也算是这个定？ 那是出售的公房 啊， 单位出售的那是公有住房 啊、 一般现在都是那个最早的时候是标准价、成本价， 嗯、 现在是经济适用房价。 嗯， 而这种三定三现房，它针对的对象一般就是回迁户， 嗯， 属于像特定的供应对象，一般的就是像那个拆迁的这个安置人口，像他供应的这个房屋。 嗯， 那么价格的呢，它类似于经济适用房价或者是两现房价格、 嗯、 也是国家法定的一个价格、 嗯、 面积呢不能大也不能小，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套内面积，所以这就是三定。三现呢也就这是刚说的三定，三现呢指的是什么呢，限定销售价格、限定套内面积、限定建设标准、 嗯、 也就是价，也就是价格、面积也都是限定的啊，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保障性住房， 嗯， 属于保障性住房， 保障就等于 因为 你特定的这种、啊， 对对对、哦，因为今天为什么咱们要讲讲这个案例呢？因为现在呢，这是一个新生的一种，就是比较新的吧，一种房屋的一种性质，大家对于这种房子呢不是特别了解，不是特别清楚，而在实践当中呢，这种案件的纠纷已经出现了，因为它属于一种保障性住房， 嗯， 这种保障性住房能不能买卖，法院是如何认定的？那么会不会这购买人的权利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的保护？会出现这种纠纷， 嗯 啊，因此我们遇到了这种纠纷，就想今天呢把这个问题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让大家呢在买这种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啊。这种房子也是可以出售的是吧？ 这种房子呢，那这样吧，我今天呢咱先讲这个案例，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比较复杂的，严格来说从行政关系上来讲，它是不允许5年之内，就是从取得契税和房本，它是不能进行买卖的。 嗯， 这是从行政法律关系上讲，但到了司法实践当中呢，那么法院认为呢，就是如果这个行为已经既定事实了，那么没有损害，认为没有损害，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有可能会认定这个买卖是有效的。 嗯嗯， 所以这种房子的买卖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处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是认定有效了。 嗯 啊，但是这种案件呢，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争议在哪儿呢？就是说它属于保障性住房，属于保障性住房。 嗯， 这种保障性住房呢，那么严格来说，在没取得房产证或者是契税未满5年的情况下，这是禁止交易的。所以这种房子呢，从律师的角度，在不满5年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买。 嗯， 还是不要买。 对， 避免产生这种纠纷。 纠纷。嗯， 而且司法实践当中对这种买卖也并不代表是。在审判尺度上也不是完全的一致， 嗯， 所以呢，这个呢案子呢，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买它，因为它属于保障性住房， 嗯， 那么现在咱就把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案例呢，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好嘞， 2011年的时候，经朋友介绍，那个钱海呢从周军手中购买了一套回迁安置房，双方呢约定呢。房屋的价款呢是140万元，钱海呢先支付了100万元，双方约定呢待过户的时候再支付剩余的40万元。那么周军交房以后呢，钱海呢进行了这个装修，将房子呢，因为钱海有别的房子，就把房子给租了出去。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啊，出卖人周军啊就把租户给清走了，说这是我的房子。然后这个买受人 前海就找到周军来进行理论，想要把这个房子，就是说你都已经签完合同了，你为什么又把我的租户清走？啊，你这是一种违约行为。而周军声称呢，说这个房子啊现在没有房产证，买卖的时候没有房产证。而且呢，房子的性质是三定三限，在限制交易期之内是不能买卖的，咱们这个合同啊本身就无效不合法，因此呢，基于咱们的合同不合法，所以呢我要把房子收回来，这个房子呢还是我出卖人的。这时候呢，这个买受人呢，钱海呢心里就打鼓了，哎，他自己这个钱已经付了一多半了啊，140万元的购房款已经付了100万元了，而且这个房子买的比较早，是在2011年就买了，现在呢房子升值了若干倍，现在卖方呢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是三定三限房啊，要把房子这个再收回去，那么现在买受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能否得到法律的保护。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么一个案例，这么一个案例。 对， 这个案例呢，这个最终呢法院的判决结果呢还是认为呢，就是虽然这个房子呢是在这个5年之内啊不允许进行买卖，但是呢这是就是说它并不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并不导致合同必然无效。什么是法律啊？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啊，这是法律。那个行政法规呢是国务院制定的这种行政法规。而这个呢本身呢是由行政部门出台的一个关于三定三定房买卖的一个通知，这个呢它不到这个就是从这个法律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它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啊，它只是属于一个什么呢，规章也算不上，规章一般是省政府或者缴纳市制定的是规章，那么这呢属于行政的主管部门所制定的那么一个通知，它呢实际上属于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并不导致合同的必然无效，因此法院呢认为这个呢这个房子虽然不满5年，现在还不具备过户的条件，但是呢双方的买卖呢还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呢判决呢这个出卖人将房屋再返还给这个买受人。是做了那么一个判的判决。 那我们整个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哈，咱们也细节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三定三限，对吧？ 对。 三定就是特定的这个供应对象，定的这种销售价格和定的这种套内的面积，对吧？三限呢当然就是指的限定的销售价格，限定的套型面积和限定的这个建设的标准。 对 对 对。 那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周军啊这个能否以这种合同无效为由擅自的清走租户，占有已经交付这个给钱的这个回迁房呢？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判决结果是认定有效了啊。那么既然认定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周军就不能擅自清走客户，那么他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呢是一种违约行为，但是呢这个判决的内容呢，司法实践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客观说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也有些法官呢认为呢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啊。为什么无效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买卖的呢因为三定三限它也属于保障性住房，它属于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那么在契税未满5年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买卖的，那么法院认为呢这种买卖行为呢是损害了相应的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是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所以也有认定无效的。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呢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客观来说是有风险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示听众朋友们啊，虽然我们所接触的那个案件啊法院认定是有效了，但是呢这种三定三限房如果是未满5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不要买。那么买了以后如果认定无效的话，那么作为出卖人清走这个租户啊，这行为就成了顺理成章，就成了合法的了，因为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房子又回到了出卖人的名下，那么这他相当于能把房子再收回去，只是说他要对你做一定的补偿，把购房款退给你，但是房子买受人是无法取得了。因此呢我觉得呢还是作为买受来讲还是存在风险的， 风险的。对、 啊、 那周军算是这种侵权行为，就是他这个擅自占房。 他这个呢我觉得呢是一种还是一种违约行为。为什么是一种违约行为呢？因为首先来说呢这个房子的产权并没有发生变更，双方还没有过户，房子呢还应该是属于这个出卖人周军的房产，那么他虽然是他的房产啊，房产证可能登记在他名下，那么以后可能要登记在他名下，现在还没有过户给买受人， 那么虽然他是他的房产，但是他把这个房子已经通过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已经这个出卖给这个买受人了， 嗯， 双方形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既然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你又把房子又给收回去了，实际上这种行为我认为还是一种违约行为，违反的什么内容呢？还是双方合同的这个约定，你应该把房子交给买受人，现在你又拿回去了， 嗯， 是你没有按合同来进行履行啊，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还是一种违约行为。 违约行为、 啊、 嗯，那如果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的话，能让他交回房子吗？ 其实啊，司法实践当中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双方产生那种权房屋权属的纠纷，一般你找公安机关来解决，公安机关他是不能介入的， 嗯， 哎、如果双方比如说吵起来打起来，这个按治安案件，那么公安机关可以介入来进行处理， 嗯， 那么像这种房子合同的效力或者是房屋的权属有争议，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人民法院来解决的问题， 嗯， 所以即便找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也是建议双方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嗯， 公安机关呢只能是，就是说来了以后只能进行一个调解，调解可以是吧？ 嗯， 然后告诉他们呢，就是说理智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依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公安机关他没有权利来认定这个房子应该谁这个归谁所有，合同有没有效力、 嗯、 这不是属于他的这个受案范围啊。 嗯嗯，好的。 所以他呢这个事儿呢找公安机关来帮助呢，可能这个问题做做调解还可以，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啊、 嗯嗯。所以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说他们之间那个买卖合同还是有效的嘛。 对对对。 对吧， 这个案件我们遇到那个案件还是认定是有效了。啊、 对对对。 嗯。 所以呢这个房屋就是没有房产证，但是呢而且是这个三定三限的这种回迁房。 嗯。 那比如说像这种合同虽然是有效啊、 嗯、 但是可能像您说的，如果它不满五年，它也会影响到这合同效力，对吧？ 他现在、这个、 如果不满五年的话。 对对对。 是吧、嗯、 他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他本身呢、 嗯、 是三定三限的房屋，再一个呢他这个房子目前还没有出卖人，还没有取得房产证，就出卖人还没有办下房产证来了。 嗯， 也就是说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房产证没有取得，合同是否 有 效？ 这 个问题的话呢，一般法院这个没有取得房产证的房子呢，法院一般得了解这个房屋它将来会办成什么样的这个手续，是这个房屋建造的手续是什么样的手续。 嗯， 比如说实践当中，如果法院认为这个土地已经转成国有土地了， 嗯， 它不是那种小产权买卖，小产权买卖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农村集体土地买卖， 嗯， 是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进行买卖，那就是小产权房买卖， 嗯， 如果，因为没有房产证嘛，那法院现在还无法判决，在审理的时候一般还不好来确定它的房屋性质，那么在搞不清楚房屋性质的时候呢，他首先要看看这个房屋的土地有没有转成国有，如果是转成国有了，它就不是这种小产权房屋的这种买卖了。 嗯， 那么法院一般，啊，即便没有房产证，一般还是认定合同是有效的。 嗯， 如果发现这个房屋土地的性质还是农村集体土地，那么法院可能就判断这个呢，这个房子呢是一种小产权的买卖，是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那么有可能会认定无效。 嗯， 所以没有房产证的这种房子的买卖 更不能买了。 更不能买了。关键那个审理当中呢，是要看看房屋土地的 性质 是国有还是集体。 嗯 嗯， 那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前海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怎么能让他要求占这个房子？ 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双方分歧比较大，在这种分歧比较大、调解不好办的情况下，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尽快解决这个纠纷，避免双方发生这种肢体的这种冲突啊。就是有些那个朋友呢，他们认为这事儿呢打官司时间比较长，那么是不是我通过其他的这种这种强制的手段再把房子收回来，我们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啊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啊，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因为你这事儿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出了事儿，那么对谁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呢依法来判案啊，通过法院来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呢避免了过多的这种纠纷，因此呢我建议呢还是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大家还是通过法院，别通过强行的方式你再把房子收回来，这样双方会发生冲突啊。 嗯，然后如果比如说除了这个要求交房哈， 嗯， 那这个对于这个周军占据房屋给自己造成的像一些什么租金的损失，对吧？ 嗯， 然后还有像这个其他的吧，就加上一起， 嗯， 他是否可以索赔呢？另外比如说律师费是吧，这个损失是不是也可以向周军去主张呢？ 其实这里边呢就是牵扯到一个索赔的问题了，能赔哪些内容啊，哪些项目是可以进行索赔的。那么一个呢，这个房子本身这个周军呢是已经买了以后又出租出去了，那么现在这个出卖人又把房子给收回来，那么 这个啊，这个出卖人周军又把房子收回来，那么他给这个买受人啊，首先就造成那种租金的损失，这个租金损失要赔的。这个呢，作为买受人，那么前海他可以把原有的租赁合同，那么提交到法庭，那么原有的房子租多少钱呢，可以作为他的一项损失向出卖人来进行主张，这是一。第二个呢，你比如说耽误的误工费是吧，打官司跑啊，耽误的误工费也可以进行主张。 嗯 啊，那么如果合同当中约定了明确的违约金，也可以主张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违约金啊，比如说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主张。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律师费是不是可以主张？律师费像这种买卖合同纠纷一般法院是不支持的啊，因为这个律师的这个专业化程度不一样，这个情况各种情况嘛也都不一样，所以收费也不是特别统一，所以法院呢认对于这个律师费呢，对于在买卖合同这种案例当中呢，一般是对于胜诉方所支出的律师费要求败诉方来进行承担的话，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嗯，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支持的，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就是一方违约，那么守约方所支出的律师费，那么有权向这个违约方来进行主张。 嗯， 你合同当中做的这个约定，那么法院呢一般遵守，还是遵守双方的这种意思自治，既然你约了律师费由违约方来承担，我就按照你这个约定来进行判决。 嗯， 所以这个呢就提示大家，如果就是为了更好的避免这种纠纷吧，咱们在合同当中把这些损失的这种情况，包括交通费啊律师费、啊、都罗列进去，一旦这个违约方出现违约情形的话，根据你合同的约定，那么法院一般都会支持你守约方的这个诉求的。 嗯， 所以这块呢就需要我们在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单独的作为一个条款加进去。 嗯 啊， 所以就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啊，大家要把各方面都要想好， 对对对， 包括以后说如果 以后打官司的事儿也要考虑好。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这合同非常关键？ 现在我觉得就是我接触了很多的这种二手房的买卖，现在呢这些中介公司啊，他们提供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种格式文本啊，基本上没有对这一块做任何的约定。 那肯定的啊， 他们也不做这种约定。 对对 不做这种约定。 很多 现在我觉得你做这种约定的话，还更有利于保护守约方的这个合法权益。 没错没错。 更好的促成这个交易。 嗯。 啊，因为你到时候一旦违约的话，你的律师费都要给人摊着，是吧？ 对。 所以这个呢，可能中介公司觉得是不好看啊，这个双方促成一个交易，把律师费都约进去是不好看。实际上我觉得也没事儿。这个东西，因为大家签合同，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大家都是要守约的。 对， 这个毁约都是签完合同以后又出现了各种情形，房价的变化才发生了这种违约这种情况。 嗯， 在签合同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致都是不违约的， 对， 所以我觉得约也没事儿。 对，我觉得还是能把想到的吧， 对， 能想到的都要约进去啊，这以防以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对吧？ 嗯， 而且约了之后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之后，可能违约方他可能也会掂量掂量哈，我要不要违约？ 对对对对，因为实践当中，即便我们接触到的，即便这个守约方通过法院啊，比如说判决胜诉了，但是他有些内容法院是无法给他判决的，比如像律师费啊， 嗯，对， 他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的一些支出啊，也不交通误工啊，哎，给他耽误的一些费用，一般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都就是，这一般都给他很难给他进行这种赔偿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合同当中进行一个约定的话呢，也有利于减少守约方的这个损失。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啊，就是比如说法院如果判决周军交房，他不交，这个前海怎么去维权？ 我觉得这个就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吧，因为像这种房屋交付的执行起来，应该是它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执行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那种钱款，你要是执行钱的话，你比如说被执行人他没有钱，他账上就没有钱，那你就是不好执行，是吧？你这个作为这个原告提供不了相应的执行线索，那法院找不着他其他的这种线索，那就是执行不了。这房子他就在那摆着呢，如果法院判决交房的话，这种案件一般在执行过程当中都没有太大问题，都会让把房屋交付给原告的。 嗯，那购买这种回迁安置房啊，刚才也说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法律的这个 风险 对吧？ 嗯，对对对， 我们在这儿也算是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或者怎么进行防范，包括我觉得除了这种三定三限，包括其他类型的，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嗯， 对，因为这种拆迁的房子买卖的特别多，就是回迁户买了这种房子以后， 嗯， 然后对外再进行出售，因为这种房子卖的价格还是比较偏低的， 嗯， 啊，比市场价要便宜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一块， 嗯， 就便宜的比较多， 嗯， 所以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种房子呢，它就是卖的时候它没有房本儿，就这种没有房本儿，你不知道它什么性质。中介公司在 一撮合， 哎，有中介呢，来促成的，那双方就把合同签了，签了以后，可能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买房这个房本就一直办不下来， 嗯， 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都办不下来，是吧？这是一种问题，是吧？那还有的问题呢，就是房屋的性质不明确， 嗯， 因为回迁安置的房子嘛，它有的时候有这种三顶三线。还有的是那种限价商品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限房。 嗯， 还有经济适用房。 嗯， 经济适用房，这个又不知道听众朋友问了，经济适用房不是低收入家庭申购的保障性住房，怎么拆迁还有经济适用房？ 嗯， 实际上低收入家庭申购的保障性住房是取得经济适用房的主要的一种途径，但是有的时候拆迁的时候，他也给经济适用房。 嗯，是 也给拆迁户，他这个呢就不是按照低收入家庭来申购了。 嗯， 哎，所以。咱说的包括两限房也是低收入家庭申购的保障性住房，它和经济适用房上除了价格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但是都是保障性住房，都是低收入家庭申购的，当然在拆迁过程当中它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安置这种房子给这个拆迁户， 嗯， 有的时候拆迁户就把这房子就给卖了， 对， 实际当中我们接触了这种案子可不少， 挺多啊， 所以这种房子你得看什么呢，你得看这个原始拆迁政策当中它会写明这个房屋的性质，再一个呢注意看一下这个拆迁户和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所签订的这个回购房协议当中，他有的时候也会注明这个房屋的性质，所以你得把这些原始的这拆迁资料你得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房屋。还有按经营适房管理，按经营适房管理的房子就没有问题，像绝大部分的这个拆迁房都是按经营适房管理，按经营适房管理它就属于那种二的经济适用房，它的买卖一般就是实践当中都是认定是有效的，没有任何的争议。 嗯， 哎，所以我觉得买这种房子呢，一定要把原有的这个拆迁政策，还有原始的这种购房合同，要把它看清楚，然后再签订合同。 没错， 哎，找相关的这种专业人士来咨询一下、啊。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前方，追逐我的理想。